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8号星期四，农历腊月初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好，风力不大，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中午前后还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只是今天空气依然干燥，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并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的预报情况。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本时段西部城区环线车流上升明显，目前西二环南段、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西四环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以上路段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建德门桥北有事故，后车拥堵严重，对北接近五环，建议北部地区进城车辆绕行京城高速或联络线来行驶。 妖猫传里梦回大唐，由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正在热映，电影中盛唐的恢宏场面、东方奇幻色彩的情节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我们就带您通过电影《妖猫传》一探历史上的唐城之美和历史沧桑。第一道题就来了，电影《妖猫传》改编自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这部小说作者是谁呢？ A. 孟枕墨， B. 东野圭吾， C. 村上春树。 哎，那么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要跟您来聊一聊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电影，叫做《妖猫传》。听着这个名字，如果没有看过电影的话，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部什么片子呀？怎么这么奇怪？是不是又是什么什么后现代穿越之类啊？其实呢，这是应该说是一部陈凯歌导演的一部大片了。其实是表现这个盛唐时期的这个情景的啊。那么有关这个盛唐时期呢，其实这里头就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文化在里头。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来跟您解读《妖猫传》里传递出的文化信息。来，这第一道题呢，就说这部电影啊是改编自一部小说，叫《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这部小说作者是谁？这是一部日本的小说哈，这个是孟枕墨、东野圭吾还是村上春树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各位朋友发送到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奖品是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门票。这个演出集结了8项演出科技中的世界纪录，按真山真水的来造景，有15位机器人恐龙演员。演出会到春节之前，答对的朋友呢，能获得2大1小家庭套票，来领略演出中的科技秘密。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榜单揭晓了，六项入选项目包括了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河北行唐县南桥镇固郡东周遗址等。六项入围项目有甘肃宁县石家墓群、西安市秦汉岳阳城遗址等等。在六项入选项目和六项入围项目之外，榜单中还有一项国外的考古新发现，就是蒙古国的后杭爱省和日门塔拉匈奴城址。这个项目曾在2016年获得了蒙古国五家考古新发现。再来关注考古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初步确认江西宜黄县的郭底山环壕聚落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这次发掘面积约360平米，根据出土遗物和周边遗址的对比，年代主要可以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夏至早商时期、商周时期。据了解，这一时期的环壕聚落遗址在江西的正式考古发掘中还是第一次，对于了解长江中下游区域文明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2016年随着电视剧《芈月传》的热播，生僻字芈迅速为人所知。湖北苏家垄周代遗址近日公布的考古发现就和这段历史相关。这儿发现了一处包括墓地、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在里头发现了大面积的冶炼遗存和厚重的青铜器，特别是有多件芈姓青铜器，提示主墓的主人为曾国最高统治者及芈姓夫人，反映曾国与早期楚国的联姻关系。2016年湖北郭家庙也曾出土芈字青铜器，推测为曾侯为迎娶楚国芈姓女子而做的器物，女子的身份滕妾和电视剧中的芈月也相似，而本次苏家垄发现的芈客则是身份会更加尊贵。最原汁原味的牡丹亭来了，虚和高腔乡音版《牡丹亭》日前登台北京大学。虚和高腔是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故里抚州的古老唱腔，也是广昌梦戏的主要声腔，是最接近于汤显祖当年首演《牡丹亭》的唱腔。现在是江西省抚州市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这一版的《牡丹亭》演出分九个场次，包括归熟、惊梦、石化、回声等等。国家一级演员吴兰饰演杜丽娘，剧中使用虚和高腔的传统曲牌100多支。这部剧将于今天和20号分别在清华大学和保利剧院来演出。毕加索和康多要同场较量肖像画了。苏富比将于3月16号到31号在香港苏富比艺术空间举行展售会，呈现著名现代艺术家毕加索及当代艺术家康多一系列情感丰富的肖像画，同场一并展出亚洲藏家借展的毕加索重要肖像画作，极具学术价值。肖像画是毕加索和康多创作中的主要主题。20世纪初，毕加索开创了崭新的方式来刻画人物的情绪起伏。一个世纪后，康多在肖像画领域中带来进一步的变革，从西洋古典大师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再以其独特前卫的视野来进行重新的演绎。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爆款球鞋能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德国首都柏林最近热销的一款球鞋，不仅专卖店门前有人连夜排队，这黑市上也是炒得一鞋难求啊！只因为穿着这款限量版的球鞋，可以在一年内免费乘坐柏林地铁。原来呀，为了纪念柏林运输公司成立90周年，阿迪达斯公司推出了500双限量版的运动鞋，在这鞋的鞋舌上缝有价值730欧元，约合5760元人民币的柏林地铁的年票，所以这个上地铁的时候是可以免费，其实是年票已经缝在里头了哈。而且呢，这鞋啊售价是非常的亲民，每双鞋的售价只有180欧元，才约合1400多元人民币。河豚肉虽然美味，但是处理不当却有可能中毒。日本爱知县的一家超市日前被查出了违规销售含有肝脏的河豚产品，当地启动了地震时候才会使用的扩音喇叭，全程警告市民不要食用在这家超市购买的河豚。 据报道，一名顾客在这家超市购买了一袋包装好的河豚后，想想不太放心，于是带到一处卫生中心来鉴定，检查发现这包河豚里面混入了含致命毒素的肝脏。河豚是日本冬季常见的美食，价格不菲，味道鲜美，但是它的血液和内脏含有剧毒，而且不同种类的河豚有毒的部位还不一样，处理不当极易造成中毒事件。每年日本都有人因为食用河豚而入院。去机场也能品尝到米其林美味了。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定于18号正式投入运营，不仅方便人们出行，还提供品尝韩餐的好机会。有兴趣的旅客在这儿可以品尝韩国厨师林正直的手艺。他在美国纽约的餐厅第一次为韩餐摘得了米其林美食指南之星。据报道，林正直在仁川机场新航站楼开的餐厅主要出售冷面和炖牛骨汤等经典的韩餐，将随着新航站楼同时开放。这位厨师希望在仁川机场开餐厅，能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韩国料理的精髓。机场不仅有美食，还有因为担心行李超重把自己裹成粽子的人。众所周知，乘飞机的时候如果行李超重，要支付一定的行李超重费。英国男子威廉姆斯在从冰岛返回英国的时候，因为担心行李超重，把10件衬衫、8条裤子穿在了身上。没想到他因此连遭两家航空公司拒绝登机，先是被英国航空拒绝为他办理登机手续，第二天他改订了易捷航空公司的航班，这次虽然他顺利过关了，但是却在候机的时候被拦下，因为机长听说了之前的事儿，认定他是不受欢迎的人，他不得不改订第三家挪威航空公司的机票，才终于顺利地返回英国。变废为宝又出了新花样，大家都知道电子垃圾难以降解，含有多种有害物质，但是也有可回收再利用的贵金属在里面呀。美国知名的计算机厂商戴尔公司就和女演员尼基里德合作，利用从旧电脑主板回收的黄金来设计生产配饰。那么这位女演员李德，她设计的配饰系列是限量发售的，包括了 14K 金和 18K 金的戒指、耳环和袖扣，所有产品都在美国生产制造，目前已在网上开放预订，最便宜的售价78美元，约合500元人民币左右。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以后乘坐东方航空的朋友可以用手机了。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表示，从今天起，旅客可以在飞行的全程使用具有飞行模式的智能手机，以及规定尺寸内的便携式电脑或平板电脑、电子书等小型便携式电子设备，但强调需要打开手机的飞行模式，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不具备飞行模式的移动电话等设备在空中仍然被禁止使用。这是国内第一个实现飞在空中用手机的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方面，南航就表示相关的实施细则正在制定当中。春秋航空预计今年上半年也将开放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机上使用。使用高铁网上订餐的朋友注意了，今天起铁路部门将对互联网订餐服务升级。目前规定网上订餐下单或取消的时间不晚于配餐站开车前两小时。为了让旅客订餐更方便，订餐的时间将从两个小时压缩到一个小时。另外增加了预订列车沿线地方特产的服务。地方特产的预订流程和网络订餐是一样的。下单成功后，铁路车站的服务人员会把地方特产或者是餐食送到旅客指定的车厢和席位上。再来关注本市的公交，从今天的第一班车起，市公交集团优化线路16条，其中调整10条线路，撤销线路4条，调整运营时间线路2条，比如调整了59路，优化调整整合了59路东长安街前三门大街重复的线路，39路双庙至北京站东方向增设了北京站口西站，撤销的四条线路呢，撤销的线路包括588路、450路和913路。具体线路信息您可以登录市公交集团官网或拨打96166客服热线来查询。演出方面，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剧院的天鹅湖今晚7点半将在天桥剧场上演。 那么天鹅湖是众多古典芭蕾节目中场面最壮观、布景最华丽的节目，被赞誉为古典芭蕾的巅峰之作。这次演出由俄罗斯著名的编舞大师乌拉尔斯基编排，而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剧院阿斯特罕拉芭蕾舞剧院是成立于2011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亲临剧院首演现场，这家剧院已成为俄罗斯重要的文艺展示中心。今天还有一档综艺节目在优酷网开播，《了不起的匠人三》。在前两季节目的基础上，新一季节目从师承关系入手，更注重讲好和匠人有关的故事，选题也更加多元化，北至山东年画，南至台湾花艺，古至东洋竹编，新至香港霓虹灯，各行各业的一代宗师将颠覆观众对师匠的定义想象。另外，冈仁波齐导演张扬担纲荣誉监制，纪录片的品质也将再上一个台阶。 妖猫传里梦回大唐，由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正在热映，电影中盛唐的恢宏场面、东方奇幻色彩的情节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我们就带您通过电影《妖猫传》一探历史上的唐城之美和历史沧桑。第一道题就来了，电影《妖猫传》改编自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这部小说作者是谁呢？ A. 孟枕墨， B. 东野圭吾， C. 村上春树。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两大一小家庭套票一套，带您领略演出中的科技秘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Obey the way you truly believeLet others rule over you. Life will never be that easy with that full of all your ancestors' lessons. I'm alone on a mountaintop. Nobody can answer me.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由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目前正在热映，自从上映以来，电影中盛唐的恢宏场面、东方奇幻色彩的情节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花六年时间斥巨资再造的唐城，是否能重现大唐盛景，还原唐朝建筑的美轮美奂？僧人空海、诗人白居易、贵妃杨玉环，这些人在历史上真是如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吗？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带您一起《妖猫传》里梦回大唐，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少数民族文保协会青年艺术委员会的秘书长江庆。江庆您好。 哦，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这个《妖猫传》这个电影呢，之前我们邀您做节目的时候，您就很开心说看过了，而且也很喜欢哈、啊。 我喜欢其中一部分。 喜欢这个唐朝建筑这一部分哈、 对对对，他刚开始建这个唐城的时候，我就在关注。 嗯。 然后看当时还没有完工的情况呢，觉得还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这个电影还真的下了功夫去寻找这种跟这个明星不一样的感觉，这个、 嗯、 所以说我后来一直很期待，期待值一直很高，但不是这个故事啊。 嗯、期待的是您所关注的里头的这个建筑类的哈。 对对对对， 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要说这部电影，我们还是要把这故事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嗯、 我先跟大家说说，我们现在正好听到的这个背景的这个歌曲，实际上就是《妖猫传》的主题曲，是一首英文的这个歌哈。 哦，这还真对不起导演，我看完了之后我就走了，我没听这个。 因为这个他这个音乐啊，在这个剧情的推进里头需要，所以他跟剧情很好的融化在一起了，所以其实就他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我们倒不一定能特别关注、这才是音乐成功的地方。来，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部电影吧，《妖猫传》这个电影讲的一个大概的故事。 它应该是按照日本人的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8号，星期四，农历腊月初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在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下，今天本是白天多云转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好，风力也不大，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中午前后还可适当的开窗通风，只是今天空气依然干燥，需注意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并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西二环北段及北二环的全线外环方向持续车行缓慢，受其影响，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德外大街的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路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大山子桥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 妖猫转里梦回大唐，近日上映的《妖猫传》改编自日本作家孟沈墨的小说《沙门通海之大唐鬼宴》。在原著小说里，来到大唐求密宗佛法的日本高僧空海是主角，故事以《长恨歌》为主脉，以李白、高力士、阿倍仲麻吕、白居易、柳宗元、韩愈等人物为衬托，讲述了因贵妃之死而引发的一连串诡异事件，勾勒出一幅带有奇幻色彩的大唐画卷。写《沙门空海》这本书，作者用了17年时间。日本小说家孟沈墨，原名米山丰夫，在日本也算是一位拥有大 IP 的知名作者。他的《阴阳师》系列作品，早在2001年就被改编成电影，一些中国读者和观众已经非常熟悉。前不久掀起热潮的《阴阳师》手游，也是购买了孟沈墨的作品《阴阳师》的版权再创作的。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A。电影《妖猫传》改编自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作者是孟沈墨。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电影《妖猫传》中除了《长恨歌》，诗句“云想衣裳花想容”也贯穿了电影的前半部分，这句诗出自哪位诗人呢 ？A. 白居易 B. 李白 C. 李商隐。 来，我们先来说说这第一道题的答案哈，作者是这个孟沈墨。刚才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说到了哈，答对的朋友也特别的多。江庆来先给我们选第一位幸运的朋友。 嗯，既然我们说的是唐朝的事儿，而且这件事儿跟安史之乱有关，我们就说安史之乱是公元755嘛，咱们没有700多个答对，就是55吧。 希望以后能有哈。好，第55位答对的朋友，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二道题说的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是哪位诗人写的？白居易、李白还是李商隐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